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 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莉迪亚竟然消失了，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长篇科幻悬疑小说《超界诡异时空》，作者赫尔穆斯，演播陈光，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陈宇他们在另外一个平行世界里，却发现原本之前他们世界发生的事情都并没有发生。在返回之前，他又见到了另外一个平行宇宙的莉迪亚，这让他觉得对莉迪亚的爱是值得的。陈宇和张天华又花了大约531天才回到了原来的世界，可是对于原来的世界来说，已经过了大约3931天，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已经是2067年11月6日。陈宇和张天华在虫洞里穿梭，他们的年龄看起来也只比之前增长了3岁，但是虫洞外的时间却已经过去了大约10年。不仅如此，当他们回来的时候，看见整座城市的面貌发生了巨变，街上时而能看到新型豪华跑车，只要一驶过马路上便是一阵烟尘久久不散，还能见到不少壮观的摩天大楼，这些摩天大楼就好像是一座座空中花园，大楼与大楼之间有拱桥相连。走在街上，他们时而还能看见有人利用手机随时购物，一旦确定要买什么，通过手机付款之后，这些人会继续做自己的事，但几乎不到3分钟就会从上空飞来一个小型的灰色椭圆形飞行器，飞行器下方有一个机械手臂，上面握着人们购买的各种物品，不时有人伸手拿取从天而降的衣服、饮料或者汉堡包。可除了这些新鲜玩意儿以外，城市里同时也夹杂着一些不和谐的景色，人行道旁枯萎的树木，灰暗的天空几乎将太阳也给遮蔽了，多数人行色匆匆，面无表情，也乏人交谈，连空气似乎都变得沉重起来。巷口总能看见一些衣衫褴褛、眼神空洞的人，呆呆地坐在那里，不说也不动，看起来也并不像是乞丐。他们经过一些杂乱不堪的街区时，总是被一阵阵扬起的烟尘呛得难受，偶尔能听见一些巷子里传来各种嘈杂的怪声，他们也没有仔细看，只顾着赶路。可再往前走一段路，他们又能看见一些非常高端的会所，进出这些地方的人个个都是珠光宝气，举止优雅，眼神傲慢，一旦有灰尘扬起，他们就会关上门。人类社会的两种生存状态在一瞬间被同时放大，并被放在了一起，这样的矛盾冲击效果十分强烈。才过了10年，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陈宇对眼前的一切感到无比震惊，张天华也愕然无语。走，咱们去找陈教授。 两个人顺着那条已经面目全非的道路，按照十年前的印象，最终还是找到了世界公司。所幸的是，世界公司只是大门做了些改动，公司还在。两个人找到了陈教授所在的实验室，他也还在，但他已经是个面色苍白的老人，花白的头发已经变得有些稀疏。陈教授，发生什么事了？张天华问。 是你们。 陈教授看见依旧年轻的张天华和陈宇，顿时热泪盈眶。他站起身来，走到他们面前，激动地说， 你们终于回来了，你的案子破了吗？ 不，都弄错了，是平行宇宙，我的案子破不了了。陈宇又问，陈教授，这里发生什么了？ 你说的对，是平行宇宙，你们走了十年，这里发生了很多离奇的事情，我们遭到了入侵和劫掠。 什么？难道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不，是宇宙战争，是宇宙和宇宙之间的战争。当然目前还没有爆发战争，但是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战争爆发也是迟早的事儿。 陈教授说， 你们刚才说了，你们回去的只是另一个宇宙的过去时间，这个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大。 宇宙战争是什么意思？ 是来自其他平行宇宙的人偷渡到了这里，开始盗窃我们的资源。来，你们过来，我慢慢把事情告诉你们。 他们跟着陈教授到了一间单独的办公室，陈教授给他们倒了水，但是水面上很快就飘出了一层水碱。 陈教授说，你们也看见了，这是没有净化过的水，现在我们这里的水被污染了。 两个人看着这杯水，并没有喝。陈教授给他们递了吸管，两个人才喝了几口。陈教授说， 一直有一种定论，就是宇宙中的能量守恒，也就是无论宇宙中的各种能量和物质怎么变化，但是总量是不变的。可是现在却变了，我们这里的资源越来越少，在之前就已经被盗窃过很多次了，是其他宇宙中的人派窃贼来窃取我们这里的地球资源的。 那他们是如何窃取的？ 他们打通虫洞，把时间指定在和他们世界相同的一天，我们称之为无时差的空间穿越。因为是平行宇宙，很多地方都是相似的，所以那些窃贼就先在他们的世界里向他们的国家领取各种证件，比如开采矿石、开挖石油，甚至是找磁欧石，然后他们拿着这些证明到了我们这里，让我们以为他们是经过我们这里的国家授权的，所以也就没人去管。结果他们每次开采出大量资源的时候，就带着这些资源直接从虫洞返回，运送到他们的宇宙当中，不是某一国，而是整个地球。美国是最早遭遇这些窃贼的国家，其他宇宙中的美国人带着各种官方证明到了我们这个世界的美国，开始窃取那里的资源。然后是亚洲，印度和我们的资源都很丰富，还有西伯利亚地区，当然还有中东的大量油田。除此之外，欧洲、非洲、大洋洲无一幸免，甚至连南北两极地下的大量天然气也被开采了。现在北极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片汪洋，冰雪几乎消失殆尽，野生北极熊已经消失了，欧洲的一些临海国家都被海水淹没，他们只能移居高空或是别的地方。窃贼还潜入大西洋，寻找百慕大地区的磁欧石矿藏，当然有没有找到谁也不知道。 陈教授说到这里不禁连连叹气，他停顿了片刻又说， 我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去研究宇宙，到现在我能够证明的就是这项发现是邪恶的。 这不是你的错啊，是别的宇宙侵略了我们。 张天华说， 那我们这里没采取什么行动吗？ 我们现在所处的宇宙以及我们所处的地球被命名为 EIPU1， 英文全称是 The Earth in Parallel Universe， 但是 EIPU4 EIPU6 和 EIPU12 遭受的劫掠更为严重，而发动劫掠行动的就是 EIPU3。现在 EIPU3 当中的科技文明最高，他们依靠掠夺其他宇宙的资源让自己成了霸主。我们现在无法大规模派遣军队直接去那里，因为他们有识别能力能够阻止我们进入，我们只能联合其他遭受劫掠的宇宙一同去对付他们。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科幻悬疑推理小说《超界诡异时空》，欢迎您继续收听。 可是既然我们都无法去那儿，那怎么对付他们呢？那总得有个类似诺曼底登陆一样的计划才行啊。 宇宙之间的战争绝不是拿着一些粗鲁的武器狂轰滥炸就行的。 陈宇问道，我们现在能确定所前往的宇宙了吗？ 是，我们已经掌握了这项技术。陈教授接着说，而且你的那个案子与现在发生的事情是有联系的。 我也想到了，凶手应该是来自其他宇宙。 没错。 可他们为什么要杀掉那几个人呢？ 这个很复杂，我待会儿告诉你们。现在我们得同时进行好几项任务。美国在很多年前就已经研发出了检测虫洞的雷达，现在很多国家都配备了这个仪器，一旦发现哪里出现了虫洞，就近的军队就会前往阻截。 但这只是预防啊，我们不能一味防守，还得反攻才可以啊。 现在其他几个宇宙也只能处于防守阶段，我们目前还无法反攻。 张天华问，哎，那为什么他们不去开采他们宇宙中的外星领域啊？ 这个很简单，好比有两间房子，你在其中一间房子里，这间房子里的钱藏在非常隐蔽的地方，而另一间房子里的钱就放在桌子上。如果你现在就要用钱，你会怎么办？其他星系上是否有适合人类生存的资源也不得而知，但是掠夺其他宇宙中的地球资源却更直接更快捷。 那最近有没有被那些盗贼入侵过？ 这几年已经少很多了，我们花了很多钱建立军队，这些都是靠税收。我们把军队安插在世界各地，尤其是资源仍然丰富的地方，但是你们也都看见了，民众当中有时会发生暴乱，尤其是那些穷人，因为这项税收并不小，也有些做能源生意的人因此发了大财。 他们科技发达也是之前在其他宇宙里掠夺了大量资源的缘故。如果是这样，他们现在完全有实力对我们或者对其他宇宙发动全面战争了。 陈教授停顿了一会儿， 虽然 EIPU3 的科技文明比我们发达，但我们并不是没有自卫能力，而且说到底，战争是到万不得已的地步才会使用的手段，当然也会出现一些愚蠢的政客，例如希特勒、东条英机这样的战争狂人。 EIPU3 那边的人很聪明，他们没必要发动全面战争，只需要维持他们的优势，然后无形之中遏制住我们和其他宇宙的发展就行了。他们盗取我们的资源，就好像两军作战之前 先偷了对方的粮草，那他们自然就可以不战而胜了。 张天华又耸了耸肩，他对政治一向不太了解，也不太关心。 陈宇和张天华听了陈教授的叙述之后，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们一路走来，已经感受到了这个世界已经在苟延残喘。 陈宇，也许下面就是你的任务了。我刚才说了，你要查的案子与现在发生的事情有关。现在我介绍一下，当你们还在虫洞穿梭的时候，我们这里就成立了时空安全局。时空安全局是为了保卫地球而创建的军事情报组织，在整个中国地区，时空安全局的事情是由我负责的。时空安全局跨越国家的界限，各个国家的高端人才都参与其中。我们和世界各国的情报组织也保持合作，比如英国的军情六处、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以色列的摩萨德等，同时还有一些科研团队与时空安全局建立合作关系，比如在英国很有名的莫丘利公司。之前有一个来自 EIPU4 的人到我们这里，他说他们那里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也是有几个人在多年前北上，就和20多年前我们这里发生的三起命案类似。据说凶手都来自 EIPU3， 那里有一个秘密组织叫潜行者，他们派时空杀手回到过去，将其他宇宙中的一些人杀死。我想应该是这些人在将来会对潜行者组织不利，很有可能是他们会在各自的宇宙中对于那些在人类科技的重大突破起到关键性作用的人。 EIPU3 杀死他们，就能遏制其他宇宙中人类科技文明的发展。 这倒是个极聪明的招数啊。我之前调查过我们这里死掉的三个人，罗成因为是个孩子所以资料不多，但是拉尔夫克莱以及汪天佐全部都是天才一样的人物，不仅仅有高的吓人的学历，最关键的是他们都是在某些方面的专家。比如拉尔夫克莱，他不仅仅是军情五处的特工，对于暗物质也很有研究。包括那个江天佐，他从小就是个数学奇才，很多人认为他在数学方面的才能甚至超越了高斯，只不过后来他从商了，但这并不能代表他放弃了科学。 陈宇接着说， 你对我说这些，包括那个时空安全局，是希望我加入帮你一起抓到凶手。 一定要抓住，查出来就可以了。 陈教授说，你知道当初你想做志愿者的时候，我为什么没怎么犹豫就同意了吗？因为在那个时候，当我们研发出时空穿越这项技术时，我就想到了在我们地球上发生的那三起诡异的杀人案，我觉得背后可能是有更大的阴谋。因为你那时想查清这几个案子，所以当你来决定做志愿者的时候，我就答应了。 陈宇摇了摇头说，你是想让我去送死吗？你已经说了 EIPU3 的科技远远超过我们，你让我怎么查？我记得那个合同上并没有写让我帮你们去查这件事，所以我是不会帮忙的。 时空安全局的网络绝不仅仅局限在我们这里，而是连接了其他诸多平行宇宙。如果你肯调查的话，即使离开这里依然会有人去接应你。如果要潜入 EIP3， 反而不能大规模派遣军队，因为一旦被发现了，几乎就是死路一条。但如果开启一个小虫洞，派几个人过去，就相对容易的可以潜入那里。 陈宇哼了一声，那你为什么认为我就一定会查下去呢？ 这时张天华在一旁问， 伙计，你真的想袖手旁观啊？ 陈宇长叹了一口气， 也许这次是的，我不打算参与这件事，我不想送命，我也不是时空安全局的人，对不起。

续关注到精彩节目。大家好，我是可薇。 我是志邦。 最近这气温啊，相信大伙儿家里都开空调了吧。我家邻居小周就比较特殊，空调已经坏了一个多月了，天天都说明天修明天修，到现在还没修好。直到这两天啊，实在是热得不行了，才终于付诸行动找人来修的。 是啊，你说这个时候啊，天才刚刚开始热，没有空调呢，床单被套捂得一身汗，铺床席子吧又显得有点早了，夜里会凉，还真的是得开着空调盖着毯子才能睡得踏实。 是的，这个时候买席子那绝对是最佳时机啊。因为咱们活动当中啊，为大家带来了三峡库区的水牛皮凉席的预售，仅仅是100床的备货，比去年的品质更高，专柜价8900，现在竞报价2599，等于是2.8折的超值预售。您带回家的就是三峡库区的整张水牛原皮打造的品质牛皮席，听到别错过。订购咨询热线现在公布：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更加惊喜的是呢，还有价值899元的牛皮枕套免费赠送，那只要订购就免费赠送2只，完美搭配，提升整体家居风格。4007106108，4007106108。 千万不要说啊，现在买稍微显得有些早了。牛皮席啊，折叠收纳不占地方，到时候啊用的时候展开来一铺就好，立即享受恒温舒适、透气吸汗、凉而不寒的极致睡眠体验。 是。 而如果说啊此刻犹豫，真的等到三伏天到来，预售活动那早已经结束了，那个时候广播媒体直营价格可就不止2599了，也不一定会有899元的枕套免费赠送。那么同样的席子，早买早省钱，早买早享受。4007106108，4007106108。 看到3640的陈先生订购了2床，那商场一床得上万，你们这个2599元太心动了，订两床帮老妈也带一个。还有1523的王女士订购了一床，说这个竹席呀、年年翻出来都得洗刷晾晒，早就想换个牛皮席了。还有4339的刘先生订购了2床，说给爸妈也带一床，牛皮席恒温，很适合他们用。还有一位1056的贾先生打进4007106108问啊，说这么早就买牛皮席了，那回去铺上了不会冷吗？现在 买不代表就一定要现在铺呀。 对呀， 如果您担心冷的话，那就再等一等，天热了闷了的时候再用。而且牛皮席折叠收纳就像衣服床单一样，一点不占地方。 是， 牛皮席用的时候啊，温水湿抹布擦一下就好了，特别方便。再退一万步说啊，天气真的热起来，不就是2-3星期的事儿吗？但到时候这床牛皮席可就不是预售价2599了。所以不管怎么说啊，现在都应该立刻订购最划算呀。4007106108，4007106108， 专柜8900元一床的整张原皮打造的水牛皮席，那媒体直营只要2599元，还送899元的牛皮枕套一对，立刻来拨打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我们的每一床席子都是来自三峡库区陈年水牛的原皮制作，免费为您送货上门，给您检验，您可以清晰的看到毛孔纹理，亲肤柔软，而且沉甸甸的很厚实，一看就是好席子。到时候就算是三伏天里，也能保证一夜干爽舒适。牛皮席能用几十年的时间，划算下来每年才几十块钱，这每一年的每一个夏天啊，都不用担心夜晚闷热睡不了好觉了。 是的，牛皮席舒心方便，健康清凉。4007106108，4007106108。牛皮席啊，能用几十年的时间，划下来啊每年才几十块钱。像我家呢，10年前买的，那现在呢还是好好的，越用越光亮，越用越柔软。其实咱们老百姓过日子就是个性价比，你别看这一次性投资